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深入浅出网站可扩展性架构设计。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从可伸缩性和可扩展性对应的英文术语的角度和你分享了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并且和你详细介绍了网站的可伸缩性架构设计主要包括的内容，以及从测试人员的视角需要关注哪些点进行针对性的测试。所以今天这篇文章也是这个专栏最后一篇正文中，我会再和你详细讨论网站的可扩展性架构设计。这里我先给你回顾一下可扩展性的定义。可扩展性指的是网站的架构设计能够快速适应需求的变化，当需要增加新的功能实现时，对原有架构不需要做修改或者做很少的修改，就能够快速实现新的业务需求。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衡量网站可扩展性设计优秀与否的主要标准，就是增加新功能的时候对原有系统的影响是否足够小。当今的商业环境决定了网站新功能的开发与上线的时间周期必须非常短，如果每次添加新功能都需要对原有系统进行大量修改，从而还会牵连出更多的测试工作的话，那么你的竞争力就会被大打折扣。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直接输在了起跑线上。需要对系统进行大幅度修改是因为架构设计的耦合性造成的。那么有什么好的架构设计方案可以使得我们添加新功能的时候只需对原有系统做少量修改，甚至完全不需要修改吗？乍一听起来这有点像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但其实不是的。我们往往可以通过架构上的设计优化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帮助你理解可扩展性，我先和你分享一个案例。假设你现在需要实时监控服务器的运行健康状态，就需要为网站添加一个实时收集服务器端监控指标的功能。此时最直接的方案就是用代码去实现对每一个监控指标的收集，然后将所有的这些代码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可执行程序运行在服务器端后台。这样的设计固然简单直接，而且也能够实现所有的功能需求，即收集各种监控指标。但是当你需要收集一个新的监控指标时，就不得不更新整个可执行程序了。如果你需要经常添加新的监控指标的话，那么这样的设计就不能满足可扩展性的要求了。我们希望的是，当增加新的监控指标的时候，原有的系统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甚至可以做到实时添加全新的监控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他方案都不能满足或者不容易满足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要在架构设计上做些文章了。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监控指标的代码实现直接打包成一个个的可执行监控子程序，比如收集 CPU 使用率的程序 A, 收集内存使用率的程序 B 等等，然后运行在服务器后台的监控主程序通过调用这些子程序，比如程序 A 和程序 B, 来实现所有的监控需求。这时在增加新的监控指标时，原有系统就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只需要独立实现新的监控子程序，然后以配置文件的形式告诉主程序新添加的监控子程序的路径即可。这也就实现了系统的可扩展性。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到网站的可扩展性设计上来。其实提升网站可扩展性的核心就是降低系统各个模块和组件之间的耦合，耦合程度越低，各个模块和组件的复用可能性就越大，系统的可扩展性也会越好。实现网站可扩展性架构的主要技术手段是事件驱动架构和微服务架构。其中微服务架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站的架构形式，带来可扩展性便利的同时，还带来了很多其他优秀的特性。在微服务架构下，一个大型复杂软件系统不再是由一个单体组成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微服组成，其中每个微服务可以被独立开发和部署，各个微服务之间是松耦合的，每个微服务仅关注于完成一件任务并很好的完成该任务。在微服务架构下，当网站需要增加新的功能时，除了需要添加新的业务逻辑以外，还可以利用原本已经存在的微服务来帮助构建新的功能。由于服务与服务之间是相互隔离的，并且单个服务是可以被其他多个服务来复用的，所以系统会具有比较好的可扩展性。 关于微服架构的更多细节，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文章24，紧跟时代步伐，微服务模式下 API 测试要怎么做，或者自行百度查找更多的细节。所以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我会和你重点分享事件驱动架构是如何提升网站的可扩展性，而事件驱动架构的落地靠的是消息队列，所以我会同时和你分享消息队列的内容。最后我会再和你分享引入消息队列后，从测试人员的角度来看会有哪些需要额外关注的点。事件驱动架构设计的出发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系统的各个模块之间的协作不是通过直接的调用关系来实现的，那么系统的可扩展性一定会更好。问题是，系统各个模块间的协作如何才能不基于调用关系呢？答案就是事件消息。系统各个模块之间只是通过消息队列来传输事件消息，而各模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调用关系，保持松散的耦合关系。事件驱动架构最典型的一个应用就是操作系统中常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将其应用到网站设计中就是分布式消息队列。分布式消息队列同样采用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消息的发送者负责将消息发送到消息队列中，也就是生产者。另外，系统中会有一个或者多个消息接收者订阅消息，订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消息并进行处理。这里的消息订阅者其实就是消费者。消息接收者发现消息队列中有新的消息后，就会立马对此进行处理。可以看到，在这种模式下，消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是松耦合的。他们的协作是通过消息队列这个中间人进行的。消息的发送者将消息发送至消息队列后，就结束了对消息的处理。而消息的接收者只是从消息队列中获取消息进行后续的处理，并不需要知道这些消息从哪儿来，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实现高可扩展性。所以采用这种模式的话，当网站需要增加新功能的时候，只需要增加相应的新模块，再有对此模块感兴趣的消费者进行订阅，就可以实现对原有系统功能的扩展了，而对原本的系统模块本身并没有影响。此时消息队列的架构图如图一所示，我在这里放置了一张图片用于展示消息队列的原理，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引入消息队列后，我们不仅可以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网站的高性能、高可用和可伸缩性。从性能方面来看，消息发送者不需要等待消息接收者实际处理完后才返回，也就是从原本的同步处理变成了异步处理，所以用户会感知到网站的性能的提升。从高可用方面来看，假如消息的接收者模块发生了短时间的故障，此时并不会影响消息发送者向消息队列中发送消息，等到消息接收者模块恢复后可以继续后续的处理。只要这段时间内消息队列本身没有被塞满而出现丢失消息的情况。从整体角度来看，系统并不会感知这种消息接收者模块曾经发生过的短暂故障，也就相当于保证了系统的高可用。从可伸缩性方面来看，消息队列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无状态的存储，所以当系统需要能够保留更多的消息时，我们通过简单的增加存储空间就可以实现。尤其是大规模的电商网站更会将消息队列扩展成为分布式的消息队列集群，来实现消息队列的可伸缩性。现在你应该已经掌握了消息队列的基本原理以及在网站架构中的用法，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看消息队列对测试的影响，以及我们在测试时需要特别关注哪些点。这里我把测试人员需要额外关注的点归纳为了以下几点。第一，从构建测试数据的角度来看，为了以解耦的方式测试系统的各个模块，我们就需要在消息队列中构造测试数据。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互联网的自动化测试框架中都会支撑有消息队列写入工具的主要原因。第二，从测试验证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需要验证模块的行为，还要验证模块在消息队列中输出是否符合预期。为此，互联网的自动化测试框架中也都会集成消息队列的读取工具。从测试设计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考虑消息队列扩容等情况下的系统功能是否符合预期设计。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某台消息服务器宕机的情况下， 丢失的信息的可恢复性，以及新的消息不会继续发往当机的服务器等等。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了网站架构知识中的最后一个内容，可扩展性。可扩展性指的是网站的架构设计能够快速适应需求的变化。当需要增加新功能时，我们只要对原有架构进行少量修改，甚至不用修改，就能够快速实现新的业务需求。从技术实现上来看，消息队列是实现可扩展性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其基本核心原理是各模块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调用关系，而是使用消息队列，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来实现模块间的协作，从而保持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松耦合关系。引入消息队列后，测试数据的创建和测试结果的验证工作都需要通过读写消息队列来完成。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消息队列满、消息队列扩容，以及消息队列服务器宕机情况下的系统功能验证。这几个点就是测试人员需要额外关注的点了。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在实际工作中接触过哪些种类的消息队列？在测试过程中，你是否遇到过与消息队列有关的缺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